众生以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反常世态，合众为色。 嗨，大家好，合众为色。咁咧，今日我哋就會應呢個聽眾嘅要求咧，就開翻呢個封煙。咁由於咧啲聽眾咧、觀眾咧就話，我哋做咗咁耐嘅節目咧，由上年嘅九月開始到而家咧，最好質素嗰一集咧就係封煙嗰集啦。即係佢暗示咧，我哋係需要封煙咧，咁個質素先會提高。咁我以即係呢個叫咩咧？應呢、這個。聽眾的要求為提升節目質素，我們是會開封煙的。那個電話號碼就是2440-4088、聽多次2440-4088，大家就歡迎來打電話來。不過呢，我們就不會講一些關於選舉的事情了，即是費事有什麼選舉經費啊又成，我們盡量呢，你們聽著，不要提那些政党名啊、候选人名嗰啲，尽量唔好提啦，唔好烦啦。咁你打电话上嚟讲啲选举嘢咧，我哋唔理你，唔答你噶啦。咁啊，开始啦，好唔好啊？咁开始嘅时候咧，就廖南啦，吓讲两句啦，你听讲你威威咯。 我入咗，呢个寻日放咗 Jupiter 入咗一个浸大嘅全理系， 正啦，好多靓女啦。 浸大好似唔错嘅。即是在這個 男女比例上 面，是男女比例上都不錯的。 OK 啊 OK 啊，那你做了堂主的師弟啦。 是啊，好啊。 有什麼抱負啊？ 抱負就是不要爛貴。 蛤，這麼膚淺的你？ 是這樣的， 一定會爛的，放心啦。 是啊，你慢慢讀一下讀一下呢，就發現是怎樣都爛的時候，你就會放棄了。 是啊， 你們不是說希望的嗎？ 還有什麼抱負啊？入了大學之後。 不是的，那我估我会读多少少关于一个类似是政，即但浸大无政政呢样嘢噶嘛？ 有 GIS 咯， 系咯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但系嗰个系即系佢中文名叫国际关系与公共行政啊嘛。 咁都算系 嘅。咁我可能会得闲又唔烂居嘅话，就会去 试下堂， 试下堂咧学习下咯。 有冇啲咩大計啊？選啲乜嘢啊？ 未有，我有嗱，我有問過 Emma 嘅 ，Emma 叫我去做康樂咯。咁但係我就 咩康樂啊？ 佢話：你揾個康樂做咪得咯咁樣。 即係學生會嘅康樂，我搞係咯，做下嗰啲咯。 做總務咁樣。 咁都係學生會嘅。咁嗰晚即係上個禮拜五啦，八月五號咧就有個集會嘅，我哋咁就係呢個香港獨立做曬大會。在这个历史上的第一次，香港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这个晚会上呢，我提到一句啦，就说大家俾心机读书，一定要努力读书，尤其是中学生呢，就千祈不要放弃自己学业去搞社运啊，啲街头活动啊，那些不值得你这样搞的。最好呢就是俾心机读书入大学，入不到即入不到这个本地大学都好呢，那都可以去外國啦。有不少人呢都有幾個人問我，他說我應該揀是去台灣 讀大學好啊，還是留在香港讀一些 high deep 還是阿蘇好啊，你們怎麼 看？怎麼 看 啊？ 我是最近啊。 是啊，你認 為的。不是，我自己呢就 high deep 又沒有試過，去台灣都沒有想過的。可能說出來的東西不會十分之準確啦，希望大家不要調查我啦。但是如果你以台灣來說，台灣就是大學學額是比台灣本土的年輕人多的，所以基本上你去到即是它會有很多的位置比其他地方的後生仔去選你的大學來讀，但是你就要留意它可能那邊的學歷認即是來回香港的認可的資歷階級是不同的。但如果你說讀 High Deep 和亞蘇，我去年就有經過這個酬仗，就是因為我今年是 repeat 的嘛，即是我是 retake 的嘛， 或者修身再去考多次 DSE。 咁我有諗過話可唔可以去報咗亞蘇先，咁用亞蘇成績或者 HiDip 成績，好多人都係咁樣再去用 non-JUPIT 升上去，即係唔係大學聯招升上去。咁但係嗰個就要求你自己嘅自律好強，因為你入到大學，即係入到 HiDip 亞蘇都係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吸引到你啊！你可能會擺咗好多唔同時間喺其他地方度啦。咁但係自修就都係好需要自律能力，就係、是、你唔好淨喺屋企掛住打機咯。咁但係如果你今次係真係冇大學額嘅話，就其實好睇咯。我自己又唔覺得真係要有大學學位至做到啲，即係至叫你人生上面有一定成就嘅。但係睇你人生目標咯，即係唔係大學學位，你都有好多，即係社會上都。而家越嚟越少啦，但系其實應該都作尚有能地方可以俾你立足嘅，咁但系就按自己意願去行。 咁其實嗰位朋友咧問我嘅原因就係話，我如果我去咗台灣讀大學嘅話，咁我咪唔能夠留喺香港度幫手咯，咁佢就咁點算啊？佢係擔心呢樣嘢嘅。 你個 IP 唔喺香港都幫到好多手噶啦， 即係代表咩啊？ 唔知道，我都唔係 IT 狗，唔熟呢啲嘢。 咁亦都有朋友又話：，如果我要即係同一問題咯，佢話即係屋企人想我去外國喎，去英國、美國讀書喎，咁點算啊？咁咪唔能夠留喺香港幫手咯，好想為呢個香港獨立出一分力喎，咁樣。咁我自己就話：，咁你有得去梗係去啦， 有得讀梗係讀咗上去先。 我覺得你唔需要擔心話唔喺香港嘅呢幾年咧，就唔能夠幫到香港獨立。我覺得。唔係嘅，咁你唔係淨係香港本土呢個地方先至幫到噶嘛？咁你可以去到當你去英國，你去英國嘅時候，你都能夠即係做好多嘢啦。譬如你喺英國度聯絡當地嘅華人啦，即係香港人啦嚇，移民咗去嗰度嘅香港人去幫手啦，籌集過去資金啦，宣揚香港獨立嘅理念啦，同埋其中對你自己都係好嘅，就係、是、你讀多啲書，你有個好嘅學歷，然後。你再翻翻嚟香港，你可能喺嗰边学习到人哋当地嘅制度啊，或者学习到人哋一啲社运嘅技巧咧，唔知道可能人哋政党嘅嘢咧，当地嘅一啲政治嘅知识咧，见识咗之后，你再翻翻嚟香港，再将呢啲嘅技术啊、技巧啊、经验啊带翻嚟香港，咁到时候你咪帮到香港咯。你俾心机读书，然后你向呢個社會嘅上流不斷爬，你個社會地位有影響力嘅時候，你先真正能夠推動到香港獨立噶嘛？ 其實每個階層都需要有 係啦，即係 獨立嘅人，都唔一定係高階層嘅。 遠視少少，即係可以睇遠少少。幾年之後咧，應該香港都未必獨立到到嘅，有可能會獨立咗。咁獨立咗咧，都仲有好多嘢做，要繼續保持住呢個獨立嘅狀態噶嘛。 嗯， 咁所以唔需要擔心嘅。三年後、四年後、五年後翻翻嚟香港讀飽書啦。有知識咯，有能力咯，咁咪到時先再推動香港獨立咯，喺本土。咁你唔喺本土嘅時候，你能夠喺海外咪籌集資金、宣揚理念。我都識有個朋友，佢話將會去日本做 exchange 啦。咁佢就話要努力學好日文。個原因係咩呢？就係話咧，就想同當地嘅日本人去宣揚香港獨立嘅理念，甚至去接觸當地日本嘅政黨，去聯絡佢哋。所以大家其實是即係可以擴闊少少，即係睇遠啲、睇闊少少咁啊 OK 嘅。咁所以我就即係建議大家有得去外地嘅，去台灣、去英美嘅，甚至歐洲嘅都 OK 嘅。我鼓勵大家咯，係啦。咁有咩講啊 ？Jupiter 呢樣嘢嚟，冇咩講啊。 另外就係你上次喺集會講完之後，咪話呼籲大家喺呢一個校園入邊播讀啊嘛。然之後喺教育局出嚟講嘢，咁但係我又特登研究一下嘅。咁就係有而家有唔少嘅，即係唔知係咪接受你嘅，即係大家喺你嘅響應下，喺個偉大嘅天主席響應下，就喺唔少中學入邊都開咗一個類似本土。 等等先，係重複一次嗰個封煙 number 24404088，24404088。有人話唔知道啊 ，AC 記住打電話嚟喎，我想聽下。 冇錢打咯，長途。 唉，用 Skype 咪得咯，冇扮嘢。 或者你喺度錄一大段音樂對住支麥播。 係啊係啊，幾好喎、啊！好，你繼續啊。 就是咁香港有幾間學校，即中學，我見到是有本土學社出現的，譬如話英華啊、新視天啊、可風啊咁樣。咁樣就，但有一些好像是在你講之前就出現咗噶啦，咁但都要再研究一下。 咁但係就貌似教育局係有少少壓力落咗去嘅，就係、是、咁。 其實我又唔係咁中意本土關注組呢個名 字。佢學社，本土學社。 本土學社啊，有啲叫本土關注組喎，見到。 我打本土學社揾到幾個先，我打本土關注組 先。係，應該都有起碼十個八個噶啦。咁有啲都 促成 嘅咩？即係有啲都同我有聯絡嘅、嗯，就話啊，我哋開咗啦咁樣。喺你用手寫版啊？ 唔係啊，即我唔識打字，所以我係買 Surface Pro 4嘅原因。 係咯，咪就話你唔識打字咯，仲用手寫版咩年代啊？啊，你應該要好好學習啊！ 好落後啊！ 點樣做鍵盤戰士啊？手寫比較 快。我唔用鍵盤咯，手寫戰士咯。 咁就已經有即係啲中學嘅本土關注組已經聯絡過啦，就即係問下我意見啊，或者係即係可能希望我哋提供啲傳單俾佢哋派下咁樣。咁亦都有人問我意見，就話都有好幾個人噶啦，其實已經問我意見，佢話我。即系我细妹定唔知细佬咧，就想喺佢间中学嗰度搞，有啲咩注意啊？咁 就系校方压力一定会好。 系啦，即系佢主要个问题都系点样能够同嗰个校方去周旋。咁我建议咧，你有咩建议啊？你讲啊。 就系以我系哇，原来你打关注咗有更加多出现。咁就系以我嘅认识就系、是。如果你要跟學校去即有一個叫做 bargain 的個能力的話，你就一定要令到你的認知是除了校內以外都有人知道你在做這件事，而且無可否認地就是你一定要運用一下啲類似傳媒的力量啊，咁樣咯。如果唔係就校內嘅打壓可以，即其實因為對上一次類似是可以牽涉到中學學界嘅，就已經是去到九二八之前嘅類似罷課，或者九二八當時嘅啲校內，因為催淚彈所以嘅校內罷課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我認識好幾間學校嘅校內罷課都係俾佢哋校方好。粗暴地咁樣冚咗嘅， 例如點樣冚啊？ 即係譬如話集會，但係啲老師就係趕曬啲人翻去班房啊，或者平時嗰一日本身明明嗰一日就算落雨啦，平時咧就算落狗屎都會有早會呢樣嘢嘅，然之後嗰日就突然之間冇早會啊，即係費事你聚集咗之後唔走啊咁樣咧。總之，然之後就係有人想搞，然之後就要打曬電話俾佢家長啦。即係其實基本上你要打下一個中學生好簡單，你打電話俾佢 家長 就得噶啦。即系打电话俾家长啊，类似咁样嘅嘢，咁就我相信如果你系成立一个类似学社嘅，就只会更加严重嘅，即系譬如话降你 grade 啊、粗行啊咩嗰啲咧。 你粗行啊？呢个乜机啊？系 系啊， 任写嘅啫嘛，粗行。 佢话点解你粗行二啊？我觉得你无心向学咯，咁样咁都得嘅。咁但系所以唯一你可以叫做同佢斗嘅就系你一定要令到。社會知道你有一樣咁嘅嘢，如果唔係你冇人知嘅話，就好容易就冚熄你嘅。 不過知道都幫唔到嘅喎，可能 即係起碼可以， 即係到學期尾佢突然間寫個 E 嘅粗行俾你都得 㗎。係啊，咁到時候你唯有再嘈咯。咁但係唯一可以就係對抗一下咯。如果有即係有傳媒嘅幫助， 我自己覺得就第一件事呢就一定要講道理的，如果學校呢出聲去干涉你呢，那你就拎個校規出來逐條逐條跟他傾。第一條呢就是要尊敬師長，第二條呢就是準時返學。阿 Sir， 我見不到有哪條校規不可以講這個香港獨立、或者不讓人家講些什麼、或者不讓人做些什麼、那你用回這個校規呢首先跟他講，那你講道理嘛，那你企了這個道德高地，那 我估計呢都冇乜可能呢條校規咧話唔俾你講香港獨立嘅，應該唔會有條咁。 因為佢未諗到呢樣嘢。 係啦，應該就唔會有嘅。咁你就首先攞個正當性先啦，搞呢啲嘢正當性咧好緊要啊，名正言順，咁你就可以聲大夾惡啲啦。咁你同佢講完道理，跟住阿 Sir 校規入邊冇講喎，咁佢依然咧就用啲無理嘅手法去打壓你嘅時候咧，咁你就大條道理咧就同佢 校內可以冇抗爭。 可以抗衡一下，咁唔好勇武抗爭，係嘛？你 真係粗行二， 你校工校工都打唔贏啦， 佔領校長室， 啊有得諗嘅，咁我唔會理你哋啦，你自己諗啦嚇。就係啦，第一樣嘢咧就攞正當性先，攞個校規出嚟，逐條逐條同佢對，逐條逐條同佢講。阿 Sir 分到主任、校長冇喎。校规冇讲明唔做得， 佢只会话你唔专注学业咯，或者呼吁啲同学做一啲唔适当嘅行为咯。 咁你用翻校區講呢度啦，學校咧就鼓勵學生咧要多方面發展、多元發展，呢個德智體群美齡咧都要去全人去發展噶嘛。咁你就同佢講咯，係嘛？咁就首先一定係斯文先嘅，千祈咧就唔好 先禮後兵， 因為係啦，先禮後兵啊，因為咧好即係過往咧，我哋呢、這個啊搞社運又好，本土派咧都好習慣第一嘢咧就喊打喊殺先嘅，一嚟到有拍台就反面噶啦，唔好。要改一改啲風格嘅，首先就好有禮貌，講道理。咁你講唔，即係佢哋唔聽啦，唔講道理嘅時候咧，你先再諗去進一步行動。 嗯，咁我通常啲學校都係唔講道理嘅，你可以諗定先。 嚇、啊，你有咩睇法啊？你好似成15分鐘定20分鐘 沒有？係咪中學時代距離你太遠咧？ 係啊，已經太遙遠，一開始彈下已經蒼老嘅啫，太老啦，已經唔適合學生話題。佢哋呢個校園已經好耐啦，咁就我對校園方面就冇乜建議，冇乜嘢分享喎嚇。咁、我反而覺得就係、是、反而點解要有一啲所謂中學生要有一個影響力喺度，係for你將來有可能嘅霸課咯。我覺得就係嘛，即係其實好重要噶。好多人就喺度諗怎樣在一個校內擴張你那個，即如果你是中學生擴張你的勢力，其實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你找隔離學校的中學生 一起 搞嘛，是很簡單，因為我覺得就其實校內發展 是要的，不過就低調一點低調一點、但是、校外聯校發展就可以高調一點的、高調一點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始終就係、是，我覺得中學生呢啲始終係聯校咧，你嗰個關注先至會得集中，同埋嗰個 power 會大啊嘛。咁咁當然就唔好做第二個黃之峰啦，咁樣就唔好嘅。各位中學生， 黃之峰做咩 啊？即係做政棍咯，唔好嘅呢、這個就係啦，千祈唔好學。 都唔係咁易做到嘅， 政棍都唔係咁易做到。 嗱，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真係要有一個叫中學生嘅一個嘅組織。嘅話，我覺得就 即係聯校組織咯喎， 聯校就會有睇頭啲啊，即係一枝竹仔就易折彎， 都係噶、我聯校組織 就難啲折彎。 咁你可能100間學校，一人派2個人，咁都200個人啦，200個學生。 譬如話嗰陣真係喺即係喺佔領之前咧，係有一啲類似地區關注組，係學界、中學學界地區關注組嘅。咁嗰陣我。嗰陣咧係曾經入過一個叫做全葵青政改關注組嘅，咁嗰陣就入邊係有好多唔同嘅學校學生啦，咁就都有唔少志同道合嘅朋友，到今時今日都一齊去參與唔同嘅活動嘅，咁我覺得係有用嘅。咁但係嗰陣去搞呢一樣嘢嘅人咧，係當時而家已經消逝咗嘅學民思潮嚟嘅，咁但係佢就唔係用學民思潮去躲嚟搞嘅，佢就譬如話派一兩個係學民嘅人。然後就成立一個類似係關注組嘅 page， 咁就你想幫手就入嚟啦，咁樣辦到入面好似已經好多人，但其實上係一個就係、是、得一個人嘅就係、是、嗰個 page。咁即係入咗去開幫手開會，你去到我係去到嗰一日至發現原來同學民有關嘅喎，然之後周庭要嚟咗喎，咁樣咁至發現一件咁樣嘅嘢，咁但係就。嗰陣就 已經太遲落答啦， 係， 定係你對周庭係落答，係你對周庭落答，所以你就有周庭啊，我唔走啦， 唔玩啦，哥，即係好似神區咁，屌周庭呢啲冇洗頭嘅， 唔係咁嗰陣就一開始嗰陣嗱，你要承認嗰陣嘅大家咧，對於學民係未如好似而家咁反感嘅。咁嗰陣就覺得都 OK 啦，由得佢先啦。因為嗰陣除咗周庭同埋某一個人之外咧，其他都唔係學民嘅，其他都係叫做真係普通中學生咁樣。咁有啲就翻去自己學校度成立關注組啦， 心間細組啦，就翻去， 就翻去成立關注組啊，籌備罷課啊，搞下街站啊咁樣嘅啫。咁然之後到真係罷課嘅時候，就嗰陣學民就消失咗嘅。咁個就變到，因為我哋自己組入邊 non 學民嘅人比較多。咁所以就到最後就成個脱離咗學民嘅，即係有學民嘅人喺度啦，但係成個就脱離咗學民嘅。咁但係我印象中有好幾個地區關注咗，係真係就後來就入咗去學民嘅。咁樣就但係就要首先要有人搞呢樣係類似地區嘅，譬如話你講港獨關注組啊，或者港獨學社咁樣。 類似啲咁樣嘅嘢，只可以真係我想 你覺得個名字，你覺得個名係點好啊？ 有人就寫 叫做咩本土學社、本土關注組，你覺得咧？ 中意啲咯， 你咪改啲左交啲嘅名呃人入。 冇，我諗住激啲咁咋，港獨關注組。 中意啲咯，港獨研究社咯。 冇搞咁多啦，香港前途關注組算啦。 佢都得喎，啊呢、這個中性啲喎，幾好啊！ 香港前途關注組啊， 咁係咯，大條道理啲嘛，你同個老師講，我有作為一個學生， 我都係 關注時事，讀通識，然後再應用。我係關注呢個香港前途， 亦都唔係就係港獨啊！咁我哋研究將來可能係一國一制。 我讀書同埋人生都有目標啦，咁樣。 OK 啊。你喺我邊啊？唔好意思，太興奮。你話開個地區嘅組啊嘛？ 係，咁樣就即係啱啱講話開地區嘅組會勢力集合啲啦，但係就要小心係咪某些組織嘅，即係大家要知道啦。 要小心被滲透。 而家。本身话要成立新学生组织，要成立嗰个到而家都仲系未出现噶啦， 忙啊嘛，就咁选举人哋， 咁佢哋又有人力又有力， 又话选一区100万，筹咗160万，而家又净系选一区嗰60万， 160万选一区咯，变咗，跟住再筹钱， 讲嘢啊， 再筹钱，每人再多咯，八百八， 咩？佢仲要再筹系888啊嘛，罗冠 聪，系啊，琴日咯， 咁所以就要小心系有冇人会。滲入咯， 就滲入真係嘛？ 或者係一開始已經係咯，但係我印象中，如果有唔少學生嘅，即係講真啦，始終經過學民思潮之後咧，就算係即係如果真係有志在港獨嘅學生，對於學生組織呢樣嘢應該會頗反感。 即係點啊？即係你覺得有人喺度騎劫定咩就好反感？ 係啊，即係自從學民思潮出現過之後。 咁大學咧，喂，係咪中學講埋先啦？中學其實我覺得啱嘅，由中學開始培養，咁去到大學咧就差唔多搞啲成績出嚟啊，累積下經驗，咁就好似你咁啦，亦都可以累積到啲人物啊。 起碼譬如話好多唔同嘅行動，就係我哋嗰陣識嘅嗰班叫做。成員會一起，即係而家成個關注組已經消失咗，唔係，好似仲存在嘅，只不過我已經退出咗，喺初期已經退出咗啦。原因入邊因為太多助教啦咁然之後就，但係一起退出嗰班或者一起喺入邊曾經共事過嘅，到而家都會一起幫手。 嗯，係啦。咁大學咧，你要讀大學咯？ 我未知啊，我聽日先去 rap， 我而家仲未叫大學生。 咁即係㗎啦， 聽日先係。 咁你入到之後點啊？ 我入咗就我其实一直都唔系好留意浸大嘅嘢嘅，咁、但系轻轻咁样留意一下，就譬如话有都唔少嘢系值得关注嘅，即系咩普通话事啊嗰啲啊。 哦，浸大系搞普通话搞比较多嘅， 系啊。 咩山浸大山神系嘛？嗰样嘢咩嚟？我都 山神唔知道，我 好似话系唔考个试就冇得毕业。 哇，其实 Poly 都系啊，度度都系嘅，应该就 咁就或者系其他嘢咯。咁但系就可能入到系去，我系提前读咧，都唔知啊。 咁啊，唔好嘥咗佢。需要俾心机度、 啊。有听众讲话细佬食过催泪弹砸铁马之后，唔知几时群埋班左交玩，系想呢一个食雷雷，所以就去群埋班。系、噶，如果你想食雷雷嘅话，系群埋班左交。 成唔成功啊？最后 唔知佢冇讲落去呢位听众。 食雷雷啊， 但系如果系想食雷雷嘅话，系啱嘅。入左交组织系食到唔少雷雷。 但系如果入呢个独派组织系冇嘅，因为全部都系仔嚟噶。 唔係嗰日咪講咗咯，集會嗰陣係女多過男噶嘛。 係啊，真係 咩？係咩？ 我點睇到啊？ 係即有唔少人同我講話，佢哋去完集會真係都係覺得女多過男嘅。 我覺得咧，就師奶多過其他人。師奶同埋 應該係師奶陪佢嘅仔嚟。 師奶中年人同埋退休人士最多嘅，我知道。 我覺得係女多過男嘅。 係嘛係嘛？ 師奶都係女啊。 係師奶都係女啊。 咁樣。 咁入大學就唔知道有啲咩做喎，咁啊大學都成立一啲咯，聯校前途香港前途關注組咯， 港獨學聯啊， 港獨學聯啊， 港獨聯， 港獨聯， 好好笑咗 咩啊？佢咪好笑？ 我覺得唔，我覺得去到如果你去到大專嘅話，就唔需要再話要去成立一嚿嘢去聯合咁多個平台，因為呢樣嘢其實自從學聯變咗新東聯之後，一樣都繼續運行緊噶嘛。即係就算係港獨集會啊，或者係之前某些事情嘅時候，你都係見到八支院校旗喺曬度㗎。 係啊係啊， 咁我覺得就唔需要啦。 你選到學生會就得噶啦，其實 我選唔到， 我覺得 Emma 唔 親我。係咯，咁如果選唔到咁點算 啊？選唔到啊，咁啊 就要搞多一個學聯出嚟咯。 咁你咪做第二間 Poly 咯。 啊 ，Poly 做咩啊？ 啊，即係好多大型嘅活動都唔見 Poly 㗎啦，潛咗水咁樣啦，好似學界獨撚咁樣啦。 上個禮拜五嗰個集會係咩啊？十一間院校啊，定唔知幾多間院校有聯名啦？但係好似係兩間咧就冇聯名嘅，就係 Lingu 同埋 Poly 係嘛？係 啊，但係最後咧自己又嚟咗好似 係咩？ 次次都係咁㗎，跟住佢所有嗰啲咩之前嗰單係乜鬼啊？七一啦定唔知咩啊？總之每一次咧都係會冇咗 Poly 嘅。 系咩？系啊！ 但最后咧，佢又唔知点样私底下咧，又话啊，我又会去， 即系有人嚟咁样， 唔知点样 Poly 真系 奇怪咁。不过要入翻学联啊嘛，之前 咁。但系如果系中学嘅话，我就觉得需要一个平台，因为始终中学生系可以做到嘅嘢唔多咯， 太过分散啦， 系啦， 太 fragment， 即系以区咯，可以用翻区嚟去划分。 都好啊，不如搞一次百貨， 即選區咁 又搞一次百貨， 新界西 搞一次百貨咯，準備咧遲啲特首選舉嗰陣時咪搞一次咯，又借啲椅啊，港獨百貨乜都好啦， 好唔好 啊？你大學生咧百貨咧就冇乜威力嘛？ 但你要諗下，我對上一次百貨之後就衝入公民廣場。 咁你想点啊？我俾你话事啦， 冇啊！ 你冲咯，你想你都系想讲下之后 要冲啲嘢啊嘛？可以冲入呢个立法会嘅厕所，借厕所咁 啊！咁下次白货之后，咁你冲咯，你带队。 我唔冲噶，我啲和平理性噶。 都冇人打电话嚟嘅，我 开封烟都唔知开嚟做咩 ？AC 又打电话过嚟， 成扎人叫我哋开封烟，开完之后冇人打电话嚟，真系过分。 AC 仲要系咁喺度留 message， 但系唔打电话过嚟。 咁啊好啊，休息阵先吓。